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三，农历10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发布，明确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栗战书同塞浦路斯议长举行会谈； 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作物种业企业振兴，我国将着力打造种业振兴企业集群。 11月以来，全国天然气日供应量已超10亿立方米，增幅达11%。 美国汽油价格升至7年来高位，美国联合多国释放原油储备，平抑油价。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5746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逼近4800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商务部近日正式发布《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对外贸易发展提出5大目标、10项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将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从规划目标看，未来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将迈上新台阶。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将努力实现5大目标，即贸易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协调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畅通循环能力进一步提升，贸易开放合作进一步深化，贸易安全体系进一步完善。展望2035，外贸高质量发展跃上新台阶。商务部副部长任宏斌表示，外贸“十四五”规划被列入国家级专项规划，是我国外贸发展新的指导文件。 “十四五”时期是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规划精准聚焦当前我国外贸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供应链、产业链短板、抗击风险能力有待提升、贸易支撑体系不够完备、贸易发展环境仍需优化等问题，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举措，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实现路径。 记者注意到，与以往相比，规划弱化了量化指标，强调以创新驱动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规划进一步提出优化货物贸易结构，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加快发展贸易新业态，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推进内外贸一体化等10项重点任务。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被赋予重要地位。规划明确，研究出台促进贸易数字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健全完善规则标准，推动贸易数字化国际合作。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平： 我们都知道，当前无论是国际还是我们国内，都是面临着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洪流。因此呢，通过坚持数字赋能，从而有效地去增强外贸自身的发展动力，在外贸领域呢，通过提升外贸的数字化水平，发展贸易的新业态，就会有效地去增强外贸未来发展的动力。 根据规划，实施内外贸一体化促进行动，培育内外贸一体化平台，推动外贸企业多渠道拓展内销市场，引导更多国内采购商积极采购出口转内销的优质产品，支持发展同线同标同质产品，扩大适用范围到一般消费品、工业品等领域，强化三同公共服务。赵平认为，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应包括3个方面。 一个就是内外贸的调控体系的一体化，第二呢，就是内外贸的这个平台的一体化，从而使企业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标准体系的对接，无论是在国内市场销售还是走向国际市场，适用的标准都是一致的，这样呢，就打通了国内国际市场之间在标准方面的障碍， 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并提出一系列举措。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前透露，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更加重视进口作用，扩大与贸易伙伴利益交汇，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鼓励优质消费品进口，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和国内紧缺的农产品进口，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充分发挥进口贸易的平台作用，让全球的优质产品和特色商品高效对接中国市场。要通过进口贸易更好地促进外贸的平衡发展。 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4.89万亿美元，规模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我国的贸易伙伴遍布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每天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商务部副部长任洪斌表示，完全有信心实现2021年全年量稳质升的目标任务。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塞浦路斯议长迪米特里乌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中塞都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在习近平主席和阿纳斯塔夏季斯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和互利合作的典范。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塞携手互助共克时艰，传统友谊得到进一步升华。栗战书指出，今年是中塞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塞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加强政治上的相互支持，深化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栗战书指出，中方赞赏塞浦路斯支持欧盟和中国加强对话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中方始终认为，欧盟是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欧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需求，中欧加强对话合作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世界。栗战书强调，中塞立法机构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传统，愿在两国立法机构谅解备忘录确定的合作框架基础上，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的交流，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为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相互学习借鉴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的协调配合。迪米特里乌表示，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将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与中方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塞议会愿深化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了农作物种业企业阵型，我国将着力打造一批优势龙头企业，逐步形成由领军企业、特色企业、专业化平台企业协同发展的种业振兴企业集群。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现代种业是科技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连接科技和资本，打通研发和市场，最佳的组织形式就是企业。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做大做强种业必须做优做强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种业龙头企业。 我国农作物常年用种100亿公斤，80%依靠企业供给。供种结构上，我国水稻、大豆种子的销售量前10的企业市场占有率只有40%左右，玉米小麦只有20%左右，大中型企业的优势还不明显。知识产权上，我国80%的农作物种业企业没有植物新品种权，拥有10个以上新品种权的企业只有163家，仅占2.3%。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明确把种业企业扶优列为五大行动之一，要求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着力打造一批优势龙头企业。唐仁健表示，将加快形成种业企业振兴，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有效激发种业企业创新积极性， 支持企业聚力研发攻关，加快填补国内空白，努力破解种源受制于人的难题，逐步实现种源国产化替代。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20亿元支持制种大县与龙头企业共建。 此外，我国还将加快推动种子法修改，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保护环节。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大风寒潮等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断崖式降温，突破历史同期最低温记录。能源企业多措并举，增加天然气供应，保障居民和企业的用气需求。数据显示，11月以来，全国天然气日供应量已超10亿立方米，增幅达11%。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我国首座地下储气库中国石油大庆油田 喇嘛甸储气库 日前已正式开始向东北地区供气，每天具备100万立方米的供气能力。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长庆油田天然气年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25%。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常务副经理蓝逸飞说，面对今冬明春复杂严峻的保供形势，2万多口气井火力全开，日供气能力不断攀新高。 那么十一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将这个天然气的日供气量提到了1.2亿立方米以上运行。那么今年的冬天的话，将突破1.5亿立方米，比去年的话同期增加了1000万，创造了历史新高。 四川盆地是我国主要的天然气产区，位于这里的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通过气井动态跟踪，每天增加天然气产量78万立方米。位于盆地的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提前制定保供应急预案，今年新建产能12.4亿立方米，生产天然气首超70亿立方米，已破历年纪录。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同楼说， 目前日产天然气超过2400万立方米。 能源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的同时，也大幅增加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供气能力。中国海油液化天然气进口量约占全国50%。从今年4月起，中国海油的多家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就针对下游用户冬季天然气需求，提前筹措液化天然气资源。中国海油气电集团副总经理金书平说， 多措并举增加采暖季的天然气供应，确保进口 LNG 能够足量如期交付。截止目前，已落实的采暖季 LNG 资源约185亿方。 据了解，11月以来，全国天然气日供应量已达到10亿立方米以上，增幅达11%。国家管网集团运营的管网日输气量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6亿立方米。国家管网集团市场部副总经理杨安说，今冬明春，国家管网集团计划采气超过110亿立方米，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4.9%。 国家管网集团通过优化管输方案等措施，已提前将管网管存提升至运行的上限。目前全国天然气管网日输气量已达6.5亿方，达到了今冬明春供暖季开始以来的新高。 今晚8点，北京冬残奥会将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北京冬残奥会张家口赛区将举行残奥单板滑雪、残奥越野滑雪、残奥冬季两项三个大项的比赛，使用云顶滑雪公园、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两个竞赛场馆，以及张家口冬残奥村等非竞赛场馆。河北省在场馆规划建设、竞赛组织、赛事服务等各个业务领域高标准推动、高质量落实，全力做好冬残奥会各项筹办工作。河北台记者李芳、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报道。 走进张家口赛区冬残奥村，这里共有无障碍客房273间，目前所有客房基础装修都已经完成，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已经安装完毕。张家口奥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奥运村运营部严文娟， 盥洗池呢旁边加了一个加固的一个这样的栏杆，它这个呢就是说为了咱们运动员，它就是洗漱的时候它这个比较安全，包括咱们就是说卫生间那个马桶的区域的这儿还有一个就是说扶手，它这个起啊落呀都是比较方便的。 提供无障碍的赛事环境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申办承诺和筹办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家口赛区两个竞赛场馆和张家口冬残奥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已与场馆主体工程同步完工，改建新建无障碍设施目前均达到赛事运行要求。交通方面，随着张家口赛区冬奥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崇礼客运枢纽竣工验收，正式移交给崇礼区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接管使用，届时这里将为冬残奥会提供重要的交通保障。公司董事长刘珠： 我们公司下一步啊，全力保障冬奥冬残奥的后勤保障任务，以冬奥会为契机，把南枢纽打造成集这个游客积攒、旅游服务、商业支撑的一个综合体。 此外，在餐饮和疫情防控方面，张家口赛区按照分类、分区、分流线闭环管理原则，采用以自助餐为主的供餐方式，就餐空间不足的进行热链配送，精细设置全流程疫情防控流线，进一步细化各阶段、各群体、各环节疫情防控措施。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临时党委书记贾凯： 编制好疫情防控1+1+7+31的防控方案。未来张家口冬奥村会有4258名同志在这里工作，每人一车，是我们工作的遵循。开展全要素满负荷的压力测试，磨合各种设施，磨合团队，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冬奥筹办的各项工作。 首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展示会今天在广州开幕。展示会荟萃了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县级融媒体中心、知名互联网企业等共计43家单位参展。这是我国首次以网络传播为主题的大型线下展会。总台驻广东记者许大为正述报道。 本次展会集中展示了目前在网络媒体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在展会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展区围绕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格局，聚合技术局及包含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CGTN、云听在内的新媒体平台，展示最近一年来总台在技术创新引领方面的丰硕成果和典型应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主持人常婷：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赋能的手段，最后呢能够实现在应用上，能够在这个内容生产上给大家带来这个总台的网络领域当中的精品。 在此次展览中，大湾区内的媒体也展示了利用最新的传播技术讲好大湾区故事，并为大湾区发展提供治理支持的特色。南方新闻网新闻中心副主任李林： 我们不仅做好大湾区的宣传报道，还推出大湾区政策库，编制大湾区资讯和专报，以及大湾区数据手册，为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智库服务。 除了中央和地方新闻媒体，国内知名互联网企业也积极参展，多维度呈现新媒体融合发展成果，彰显技术革新迭代为互联网赋能，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某参展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秦亚洲： 我们不断地升级内容的流量分发机制，完善了内容生产、传播和分发的生态，让优质的内容呢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本土病例4例，辽宁2例均在大连市，云南2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958例，其中重症病例7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4,942.7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到2025年，母婴家庭母乳喂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上，公共场所母婴设置配置率达到80%以上，全国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 北京市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建设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 四川省林草局近日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审批等事项直接取消。 国家重点工程南昌到长沙1000千伏输变电工程赣江段今天完成线路验收工作，该工程将促进江西湖南电网互联，有力保障赣湘两省今年冬季用电。 专业技术人员今天对中老铁路国内段移动通信信号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全程语音通信质量平稳，移动电信联通用户手机上网速率基本达标，标志着中老铁路国内段实现移动网络全覆盖。 截至今天下午4:43，电影《长津湖》含预售票房已超56.94亿元，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美国务院近日公布的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受邀名单包括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为台独势力搭台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别的国际法地位。我们严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讲台，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为台独势力搭台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 至于所谓的领导人民主峰会，赵立坚表示，我们已多次表明立场。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明，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美方拿来推进其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服务自身，唯霸私利的工具。美方披着民主外衣推行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之举，是冷战思维的再现，受到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普遍质疑和反对。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23号宣布，将联合多个主要石油消费国释放原油储备，以便为油价降温，但国际油价当天不跌反涨。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报道。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3号宣布，美国能源部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以缓解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出现的石油供需不匹配问题，并降低油价。但国际油价当天不跌反涨，市场人士认为释放原油储备难以对油价产生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在此前几个交易日出现的显著下跌，反映市场提前消化这一消息，而且当天美国公布的具体措施力度不及市场预期。近期美国汽油价格已升至7年来高位，国内对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价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平均汽油价格比一年前高出约61%。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4号上午表示，日本政府决定以不违反石油储备法的形式出售一部分国家储备石油。 维持石油价格的稳定是在目前新冠疫情下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除了释放部分石油储备之外，日本政府还将加强与产油国之间的沟通，为渔业、农业等产业分别设立应对办法，同时探讨为汽油价格出现急速上升时提供缓和措施。 业内人士预计，鉴于印度已经宣布计划释放500万桶原油储备，再加上日本、韩国、英国等国的释放量，此次多国联合释放的原油储备规模预计为6500万桶至7000万桶。数据显示，美国目前战略原油储备规模略高于6亿桶，而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量约为1亿桶。分析人士认为，释放原油储备只会对油价带来短期冲击，后期疫情走势和产油国对释放原油储备是否做出政策反应，将决定油价的下一步走向。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5,769,528例，死亡515,8211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798,2,843例，死亡77,3857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综合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各地的新增确诊病例出现了数周以来的首次反弹，现在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近10万。总台驻美国记者李小燕。 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负责人马克思日前表示，目前疫情发展趋势并不乐观，入冬之后民众在室内停留时间增加，室内传染机会加大，马上又要迎来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旅游高峰。他说，我们应该尽一切所能想办法扭转疫情的颓势。 当地时间11月23号，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指出，欧洲地区仍然受到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严重影响。上周每天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增至近4200人，比9月底增加了一倍。欧洲地区53个国家的累计报告死亡人数已超过150万大关。在德国，官方用于监测疫情严重程度的平均每10万人7日累计新增确诊病例数已连续半个月以上刷新德国疫情爆发以来峰值。德国留守内阁卫生部长施潘23号表示，为了对抗第四波疫情，需要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即使已接种疫苗和已从新冠病情中康复的人也应该接受核酸检测。亚洲方面，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4号通报称，截至当天0点，韩国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116例，单日新增首次超过4000例，为韩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韩国防疫部门将在本周末对当前的防疫措施进行整体评估，之后决定是否继续维持当前的防疫模式。新西兰政府24号宣布，将从明年1月开始逐步放开边境管制。从明年4月30号起，新西兰将面向所有国际旅客开放。海外人士可以凭新冠病毒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和2剂疫苗接种证明免隔离入境新西兰。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3号表示，俄军注意到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最近一个月在俄罗斯边境附近进行了近30次飞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5倍。 欧洲议会23号投票通过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案，这项将于2023年开始实施的改革案规定，欧盟每年至少10%的农业补贴将发放给中小型农牧业经营者，其中至少20%将投向采取有利于生态保护措施的农户。此项改革案的目标是希望减少农牧业生产中10%的温室气体排放。 塞尔维亚内务部23号证实，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市郊一家火箭弹厂当天发生爆炸，导致至少2人死亡，16人受�伤。据报道，事发时约40名员工在工厂内工作。发生爆炸事故的是一家私人企业，其生产的火箭弹主要用于预防冰雹。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3号报道，截至本月22号，今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发生了200起凶杀犯罪案件，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凶杀案总数，达到了2004年以来的最高值。 由于遭遇严重旱灾，索马里总理罗布尔23号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称，大约350万索马里人已经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且情况还可能继续恶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到今年年底，死于也门7年内战的人数将达到37.7万人。这一机构说，也门正经历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且形势将继续恶化。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佟林、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